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第二节我哋先即系，其实我哋都而家咧，其实到底学文呢一个好似。是不是什么来的呢？是不是一个神话，还是一个一种存不存在呢？是吧？定是学文叫做当初是不是好像说他们将一半资金就留回给这个学文思潮的中学组，是吧？ 不是，我有些会清晰一点。Clarify 总之众志就应该是没拿过学文钱的。 没拿 过。没关系的。 没拿过的。完全是不关系的。 自己再另外再筹的嘛。 完全全拆开的， OK？ 咁啊，學文嗰時剩翻幾錢啊？百二定百四萬， 差唔多啦，都 係 something like that 啦， 都多嘅， 嚇都多。係咪而家仲營運緊？我都唔係好清楚。 而家理論上就社團仲喺度嘅，但係其他就我真係唔知啦。 我見唔到喐啦，真係學文呢樣嘢，用呢、 這個。即係本身新學生組織話呢幾個月搞啊嘛，但係而家我唔知佢哋仲做緊咩啦。我諗入邊應該啲困難嘅，因為學生組織真係好難搞啊。 其實難就係咪就係話即係意見多啊？我啱啱話齋就係要傾好多嘢啊，即係好似退聯之前咁樣嗰啲嘢發生曬。 四年前學生議題係反國教，好明顯嘅一個大嘅議題喺度，佢你都聽咗啦。大家為同一個目標進發啊嘛。 好簡單嘅係一樣嘢。 而家。你是邊邊先？喂，本土定左交先？ 先分對先， 定係咩？ 先分對先。 咁你淨係打同一個 topic 啊？ 點打法？ 你想打嗰個手法都已經係南轅北轍啦，係咪？咁變咗你而家搞學生組織，可能比以前更加難喎。 係啊，我覺得係而家嗰個學生組織本身嘅包容力都冇咁強啦。以前都唔會問你係邊個陣營啊，咩黨支持者啊。 即以前你搞嗰時候你唔會問噶嘛。你 我以前嗰陣時咩人都有噶嘛，即除咗建制派之外，成個民主派嘅光譜咩都有噶嘛，有支持民主黨嘅、入中聯辦嘅，又有去到話。去人力都有嘅，喂！但係嗰陣時係坐埋度一齊傾噶嘛，或者係大家仲係開到會啊嘛，係因為入邊個凝聚好強，即係而家係冇嘅，分咗派先咯。 我坐埋都唔得， 分坐埋我都唔得噶啦，而家點坐埋啫？ 即係一嚟就話左交，一嚟就話右交咁樣， 標籤咪最快噶嘛？ 咁啊係啊，即係話你話將當時嚟可能問你投票邊個，有冇投票清正之類，可能問呢啲問題。 即係你變咗，其實依樣嘢你喺年輕一代你會見得多嘅。我唔話好多年輕朋友啦 ，Facebook 都有啲啦。年輕嘅人會更加執著嘅。你話去到即係譬如我依年紀嗰啲咧， 冇所謂 嘅啫。就算即係好多朋友即係本土派嗰啲 KOL， 就算我唔係本土派，我同佢哋都即係有傾有講啊，或者同啲左交咁有傾有講。同泛民那些人有傾過，你不會分得那麼小的已經，但是我覺得越年輕這種這樣的 identity 呢是越強的，即是做學生組織那時候，我想學文做得最好的就是你輸入了一個我們是一班自己走出來的學生，我們為自己的香港，為自己的未來去抗爭，那這個 identity is super strong man， super strong， 還有很正面很正，大家都會吸入去，咁但係而家咧，除非有一個咁大嘅 topic 擺喺度咧，亦有幾個同時間好有能力嘅學生出去組織咧， 即係有個明星咁啊嚇， 即係依啲嘢你明唔明？依啲其實係依個係一個十八年難得嘅一個機會嚟嘅。你有咁樣嘅 topic 喺度，有一班咁樣組織能力嘅人做一樣嘢出嚟，依啲唔係依啲係好難做到。 呢、這個 你唔可以 expect 而家嗰班學文仔或者而家嗰班年青人嗰班學生去做到當。年嚇，你哋係黃之峰咁樣可以做到嘅嘢， 你要話學生幾耐做唔到啦？ 我又話即係而家好似冇話，你話就算話中史科獨立成科，就算普教中呢樣嘢都好似唔見話有啲學生組織出嚟動員， 做唔起啦。我覺得因為本身而家嗰個山頭太多啦， 同埋之前好似有一個叫做中學生唔知關注普教中聯 有學校啦， 咁之後到升咗大學又唔見咗呢班人啦， 仲有班學生動員嘅， 學生動員去咗邊度咧？又 學生動員有一兩個師弟嚟嘅。 有個學生覺醒的又不同， Gary 仔的 學生覺醒， 是的， 因為我覺得是現在你看到都咁分散啦， 都散我啦，都三四個出嚟。 散開，我覺得係有陣時大家嘅手段係唔好清晰嘅，即係我覺得係而家啲學生組織最大問題就係唔知自己做乜，或者唔知自己要做乜。 因為普教宗關注組其實相對地比較好一點，因為他單議題嘛， 就是一樣東西，普教宗而已， 打普教宗，但雖然普教宗本身很難打的，另外就是現在打中史科必修都不是那麼容易打的，因為太狂躁 versal 了，還有那個這個議題比國民教育呢更加可能更加多人會接受， 那也是啊，剛剛我們讀歷史不好嗎， 中史有什麼問題啊， 自己都有，即是自己都有一個即叫做什麼，有個叫不穩定，總之怎麼好 啊，咁當然你話即係中史嘅 curriculum 邊度嚟先？呢個係一個問題。 我哋明顯知道係澳門嗰套就係用翻大陸嗰啲公司去編個教材啊嘛。 我暫時唔知啊，咁啊，我哋都即係依樣嘢都學下歐生，我哋先會討論。咁但係係咯，就係學生組織一定係咁樣分頭林立噶啦，亦都我係相信 即緊噶啦。冇，即係呢個天然性嚟嘅。 冇，你學生動員又係本土，咁你學生覺醒又係比較早少少，咁又唔知啲又唔知嗰啲。咁我相信冇嘅。年輕人其實而家留意翻政治都係一件好事，做唔做到嘢，有冇組織？因為以前學文好癲噶嘛，喂大佬，成個暑假一擺幾日日擺街站，開到十幾廿萬個簽名，呢啲係呢啲係今時今日，我相信冇咁大個，即係話山頭林立，冇咁大個中，即係大嘅組織去做咗咁多嘢。 即係港九新，你係咪基本上港九新舊校都齊曬咧？ 我哋以前係啊，以前真係嚇長洲有， 長總之有中學有學文思潮， 係啊，所以就嗰陣時就我哋遍佈嘅地方比較多咯，或者我分嗰陣時街鎮都分咗十組啊， 哇！ 即係可能一區兩組咁啊。 哇，好犀利喎！真 係，我以前管嗰組仲係呢個九龍西加新界西兩邊擺嘅， 係啊，即係你諗下，我哋呢個動員力真係一流。 我哋每我哋十組街站仲係每組有組長喎， 哇，幾好！ 每組有兩個組長喎，跟住仲有以前唔係淨係講緊地區分佈喎，係仲要講緊你技能分佈喎。 技能分佈個組就分技能嘅一個組， 即係唔係本身唔同組會 combine 埋再組唔同技能出嚟嘅，即係識音樂嘅自己做一堆啦，即係識识出设嘅，识画图嘅，咪自己做一堆啊！识剪片影相嘅，自己做一堆咁咯。 所以你话咧，一切都系时势，即系 出唔翻嚟啦。 你点解？就算你而家换转黄之锋去做众志咁样，即系以佢嘅组织能力，个人嘅都好高啊，都搞到呢坛嘢，即系话我首先。但系变咗你，佢都冇可能会动员到咁样嘅人啦。俾你同一个人喺唔同时代做同一件事，冇咁嘅土壤做唔到。 就正如即係好似如果劉慧卿再瞓街都冇乜作用， 咁《水滸傳》入面嗰啲嘅傳說只係發生一次嘅啫嘛。 係啊，即係個時勢喺度就係，即係你就算同一個人都做唔翻，即係一樣效果嘅嘢噶嘛。同埋啱啱大家話齋，即係零散化已經避唔到啦嘛呢樣嘢。 避唔到，但係我覺得遲早翻轉頭嘅啫。但係短期好難咯。 我覺得而家反而咧，我感覺到咧有啲趨勢翻轉頭，可能我唔知我自己感覺到啦。我 feel 到嘅咧。就開始大家覺得，咦，真係好散啦！咁又開始都有啲所謂嘅即係好爭議嘅事啊 ，KOL 啦，不過都照用啦。咁啊，意見領袖嘅真係。咁有一班呢啲人咧，其實本土又好，左家又好，即係自決又好，什麼什麼都好，已經開始大家意識到，咦，其實係真係要唔可以咁散喎， 即係要所謂一個雷動類似。 因為本來即係美國可能本來分也熱狗，合也因熱狗。因为一开始就分开，很多都是一种舆论，令到即系左交咁样好争到而家。咁而家因为热狗啊打翻清正咧，最近票源咧，或者打翻嗰一扎 support 本民前清正嘅本土派咧，佢哋又觉得喂，切咁样，跟住有啲人就觉得，哇，其实左交都唔衰啫，系咪？即系开始大家觉得系唔系可以企翻埋一齐咧？咁我哋而家开始搞多啲地区上面嘅合作啦。咁我哋可唔可以從呢樣嘢開始兜翻個圈，去變翻 翻嚟黐翻埋一齊啊？ 同以前唔同嘅，我哋都唔係話要做大台，但只不過我哋係可以圈圈相連咧，即係好似 Podemos 係一個一個圈嘅形式，即係 rather than 一枝獨秀，係咪？都得㗎。 咪即係就係退翻落去，就係每個議題啱咪大家一齊咯。 因為本身而家都太分散啦，即係你見清正嗰啲議題。即係或者最近宣誓風波，其實大家都好散噶。即係你見立法會入面雖然人互送啫，但問題就是外面都 就算互送，你都好散噶嘛。民主黨都散曬啦，民主黨。 算啦，我各位聽眾，我唔再鬧民主黨住。 OK， 咁好 嚇，留翻蛋就最到最後我要發泄個我就 最尾嗰節先嚟一鑊啊！嗱咁其實我哋即係講完即係學文思潮個組織咧，我哋就講翻 DQ 啦。喂，其實嗱 DQ 呢樣嘢咧，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大家冇諗到今日咁，我都好諗唔到去到呢個層次嘅啫。呢位先生都 DQ 埋 誒，我嗰個應該就我自己就唔覺得係政治審查嚟嘅，咁但係有啲唔忿氣。 喂，講清件事先啦， 因為你哋有幾，你哋係一班人， 而家你一個叫做學界同文。2017的其實入面有不同身份即是不是都是大部分學生呢 是、啊、大部分學生來的、啊、但大家孭住啲頭銜的嘛、啊、有兩個校董有幾個教務會成員、嗯啊、我就前的 我們就即是前的就 但是我都不是說差很遠、嗯、我29號才學任 炸鳩即係爭幾日，爭十零日啫。 唔係，我29號係爭九個月啫。 九個月前 係啊，九個月前唔係爭好遠。 同埋調翻轉，如果冇呢啲身份，乜會唔會普通學生得唔得？ 普通學生唔得啊， 唔得。 佢話普通學生同呢個高等教育係冇密切聯繫。 但係問題佢定義 ，OK 高即係高教界。咁你而家派幾多人去？ 我而家 你係個 team 有幾多？ 六個， 係啊，即係 DQ 咗你一個 ，DQ 咗一個，即係唔係政府本身七個嘅。 OK， 六加一 嚇。 OK， 咁而家剩翻六個，咁之後個 process 係點樣？我相信好似好多觀眾同我一樣，對呢個選委成個 process 唔係話好清晰嘅啫、嗯，我哋唔係好清楚嘅。 因為本身其實咧參選嘅人就要同話同個界別有密切聯繫，係、 嗯、 啦，又或者你係嗰個界別嘅投票人，咁你先可以參與。 嗯， 咁高等教育界本身即係。佢個既定嗰嚿嘢就係俾大學校董啦，或者俾教授啊、全職教員或者啲某一個級數，即係 E.O. 以上嘅行政人員先可以投票或者參選嘅。 嗯，即係係咪代表任何投票嘅人，即、就、係、是、可以有資格去投票選選委嘅人，就係功能組別嘅朋友？ 係啊，佢係教育界嘅。 嗯， 但係你參選嘅人咧，就唔一定有投票權嘅。 係啦。 啊、 只不過佢係 OK 參選嘅人唔一定有投票權，但係佢可以喺個界別，因為佢同呢啲嘢有關係。 成個功能組別都係咁樣 setting 嘅。我明白，有啲可能公司票，但係佢個人又 fulfill 到某啲 criteria 入到去啦。 咁入到去啦。 OK。 係不過我覺得係成個今次玩呢個小圈子選舉，其實某程度都係一種我哋當然經歷過心理交戰嘅，即係覺得 佢不代表咧， 或者會唔會令到嗰個小圈子選舉承受咗咧？但係我哋入去咧，某程度覺得本身我哋都唔認同某啲嘢嘅，就係可能有啲選委會覺得淨係 A、B、C 就搞掂，咁我哋都唔同意㗎。即係咁，我哋咪出嚟組一條名單出嚟咯。係啊，即係可能。立場啊，其他嘢啊，原則啊，可能同其他民主派係冇分別噶、 嗯。 但係問題就係、是，咁你相信學生多啲啊，定係相信而家去選嗰班嘅教授多啲啊？ 嗯、 即係呢個係一個 choice 嘅問題嘛。你願意揀一個立場堅定好多嘅，即係 team 定係覺得啊，有、 嗯、 應該有啲談判，應該有退讓嘅 team 嘅咁咯。 其實咁樣即係你哋係咪即係有幾多位大嘅高教界嗰 度？三十 即係你七個啫。 但係而家民主派你高教民主行動30人。即係再加12個學者抗命，再加我哋6個已經48啦。 哇，48人都選唔曬喎。 因為學者抗命嗰班就係我熟，我相信同你哋，因為我熟啦，我同我位好 friend 啦。咁佢就同我講嘅就佢就話，即係我意識到，我唔知睇下你同唔同意我理解啊？就係佢哋咧，就係、是、覺得泛民嗰一套，即係不要 A、B、C 捧曾俊華咧，就過分於保守嘅。同埋成件事係即係第一冇乜政治能量咯，第二你唔能夠帶出任何政治 message 嘅。咁、所以佢哋出嚟想抗衡嘅原因咧、就因為佢哋覺得 OK， 我哋首先要攞到呢個議席嘅選票，跟住到時到我唔知佢哋會點樣去做啊。但係可能係一個 bargaining power 啦，可能係一個同泛民嗰邊嘅人談判嘅一個 power 啦。嚇、但係如果係捆綁唔捆綁或者去點樣去利用佢哋嘅選票，唔一定係 ABT， 唔一定係捧曾俊華，可能有 third choice。 但係唔係學者方案，佢哋即係學者抗命嗰班，唔係話一定白票，學識型嗰班。 係啊，佢唔投票， 唔投票，白票咯， 唔提名， 佢哋玩嘢。 即係佢如果白票嘅時候。佢又點有咩 bargaining power 咧？ 因為本身 白票啦， 唔係啊！你本身你所有嘅候選人，你之後攞咗601票先當選啊嘛。咁而我哋嘅最大嘅 bargaining power 就在於，咁如果兩個候選人都唔夠600票嘅，係 啊，第二輪， 即係咁第二輪大家唔會未必夠600票㗎。 嗯， 即係其實我覺得民主派做王咧，其實有啲多餘嘅。因為做不到嘛，如果建制派一早已經控制了600票的，你泛民的票拿來都不知道做什麼 其實不是今年大家就是 concern 是不是建制派都真的那麼穩陣拿600票呢，因為其實 ABC 都不少的， 問題是這樣，以600票所謂的建制是不是一個看到的直播一定是差一個人的先，這一樣東西我們大家看到這麼久來就是很明顯建制內部都有一定的分歧，咁究竟係咪有期？即係譬如你葉劉出嚟跑啦，我唔知係嘛？佢好似未，而家 未知佢係咪情人節出嚟講？ 而家唯一一個 announce 係胡國興㗎嘛，其他人都未 announce 㗎嘛。我哋而家 suppose 有四隻馬啫，其實未必。 其實應該六，即係潛在話六隻，即係放個風出嚟講啦。又將今日陳德霖添啦。 就我唔知啦，我唔知啦。咁啊，我想問下，首先幾個問題我要問翻先。佢哋係咪一開始如果有六隻馬嘅話，就係六隻馬一齊會出嚟選咧？ 冇可能啊！呢個 都唔夠票啦。不夠提名， 150票提名啊嘛， 150票提名 不夠啦，同埋、okay, 你都知道中央不會俾你多過， 理論上有8個人嘅，但係點會吸吸行？ 冇可能8個人出嚟， 最多係5、6個嘅啫。 OK， 我嘅 唔係理論上數字上6個，數字上 都係數字上 六個950六啫， 都係900啫，係咪？咁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如果同時有4個人參選，咁、如果冇一個人過咗600票，咁點咧？ 第二輪咯，最高票嗰兩個入第二輪咯。 OK。 但係你變咗本身你都唔會有 marketing power 噶、因為本身你最高票嗰兩個，你發民主派投唔投都可能已經變咗最高票兩個嘅、就算因為你講緊一個係泛民接受到，一個係北京屬意嘅。咁、你最尾入到去，你北京票最尾歸邊㗎？ 但其實呢一個就係我哋在意，就係會唔會係後屘有兩個建制派候選人出嚟啊嘛？如果一個唔使講啦，你嗰即係300票，你點玩都冇得玩噶。依家問題就係唔知道呢啲情況。 就算我覺得 有邊個唔係建制派㗎？ 就算我覺得莊 出嚟選，我覺得就 算莊真出嚟選，莊真冇理由冇北京支持出嚟選噶嘛。第一樣嘢就係、是，第二樣就係、是，即係本身你嗰300票你幫到啲乜啊？你。就算我有300票入面有100票未必投啊嘛，100票未必投，嗰200票，咁你加埋商界啲票，商界有手揸住300票啦，可能有啲人都支持曾俊華嘅嗰個300零啦，咁嗰、那個曾莊真本身已經可以用嗰300多票同北京丟啦，使唔使你靠你泛民200票啊？如果老實講，如果我係曾俊華嘅話，我更加驚泛民好高調咁支持我。喂，即係而家嗰個 即係我愛死係啊！我哋調翻轉啦，我有呢班泛民支持，佢可以同北京講，我要控制到呢班人喎。 我覺得 調翻轉佢攞翻呢啲， 我覺得而家成個方針咁強硬話，佢攞呢啲死亡之吻嚟喎。 但其實你知 道，同埋冇意思啊！北京係唔會聽你個，我可以控制到啲人。北京坐喺你都傻啦，阿曾俊華都冇咁蠢啦，係咪？點會控制到啫？ 其實而家你講咧，想講嗱，講翻民主黨，佢哋之前啊，你即管鬧佢，即係李永達佢哋之前喺即公開都講嘅，其實佢哋之前咪投咗支持呢個曾俊華嗰、那個財政預算案嘅，其實佢哋就表明就會支持曾俊華啊嘛。如果分鐘。民主黨出嚟，佢哋票可能就即係唔知佢哋可能會拉攏其他嘅人，咪去即係支持翻張。 咪搞到人哋而家要咁曖昧 ，to run or not to run 咯。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真係進取啲嘅，點解你唔係諗用85個選委去提名一個普普通通嘅入去玩呢？即係你要破嗰個精英政治，或者係要破咗而家嗰個即係選委會本身嗰個遊戲。選委會嘅遊戲本身係 set 俾精英玩噶嘛。 係。 咁點解我哋唔可以？反翻轉， 其實呢一百 五個嚟推個運動， 會走翻轉頭，即係投翻阿何俊仁同埋阿梁家傑咁樣走翻轉頭。 我覺得嗰啲都係傳統政客， 嗰兩個都係精英， 係啊，嗰兩位傳統政客嚟噶嘛，精英嚟噶嘛。咁點解我哋唔係揾個普通嘅人嚟講緊？我真係揾個普通嘅師奶出嚟選咧。 即係咁樣揾個普通師奶，但係都會上個選舉。 你唔係諗住贏噶嘛？老實講， 但係問題 主派從來贏唔到。 即係你話想選個普通人去突顯呢個制度嘅荒謬，我特登推個普通人出嚟。但係問題呢樣嘢好似之前都做過曬。 唔係，嗰堆係全部都好精英，你諗住點樣管治香港？你但係冇人講過個社會究竟有幾問題，冇人自己親身體驗到嘛？ 我好想講嘅就係、是，我今日另外有個節目都講過。我是從每一個所謂這些這樣的政治組織呢、即香港其實沒有政黨法，沒有一個黨是黨、共產黨一山不能藏二虎， 是 會讓你有第二個黨的、黨是用來執政、民主黨和公民黨那種問題就是他們不都覺得自己是有機會執政的，包括胡志偉，你看到他之前 所謂的影子乜乜內閣嘛， 所以呢我同意、Tommy 剛才說、真的的，你現在兩條一進去，你就算是梁家傑也好，就算是何俊仁也好，其實他本身 stand for 的就是精英。你今次你任何入得閘的人，任何現在選得的人， 都是有建制加持。你覺得胡國興冇咩？ 肯定有啦，你唔使講啦。 你覺得曾俊華唔會有？ 咪咯，問題就係、 是、會有啦。 問題就係我哋就係想一樣嘢，就係如果真係即係最個情況，你可以所謂有一個 buy in power， 就係可能梁振英加曾俊華入去可能啦。但係呢個就好難出現嘅呢樣嘢，係嘛？ 我覺得就唔好諗點樣 bargain 咯，因為嗰啲真係、我覺得冇乜用嘅， 冇用。 最尾個目標。即係你目標係點樣去令到個制度去，或者你點樣令個你透過制度玩玩嘢，或者係搞場運動出嚟嘛？咁點解我唔係趁住而家食住成世界都唔中意精英啦？點解我唔係推一個唔係本身大家都唔覺得 好 精英嘅出嚟咧？ 唔可以唔好似講我好似有個民間即係叫做有一個公投之類，即係叫做提名，又就呢個人擺落去咁樣，係咪咁樣玩法咧？類似 佢有講 佢個類似嘅講法咧。 Anyway， 我哋下次可以揾阿 Margaret 再上嚟講。 好啊， 咁。全世界真的有一個反精英潮的、你問我呢誰當特首其實在我們現在這個制度是沒有分別的、因為、中央的講法已經很清楚了、今年的特首最重要的、其一就是執行中央想執行的任務、第二解決香港的內部鬥紛、怎樣解決呢是不是好像即可能個分別就是梁振英會用強的手腕、另外有些人可能會真的想想有些社會政策但是你中港融合、中共的任何硬政策、你是走不掉的了你是走不掉的如果你覺得自主2024真是我們條線的、而任何我現在做的事呢都是在中央的框架下面去做呢、那我寧願玩教 喂，但系我哋系问题就系几时我哋有超越个框去做嘅嘢咧？好似冇喎。 咁咪而家超越紧咯。咁即系你如果你觉得系，哎呀，我仍然要做王者，我要俾呢、這个诶、所谓好啲嘅特首，即系点样？我用我手上嘅票去温水煮蛙。What's the point？ 系咪？即系我尤其是我咁，我相信雨伞出嚟或者年轻人，大家都觉得其实冇分别嘅。冇分別， 其實咪即係冇分別咧，即係換一個叫温和啲嘅人，可唔可以調翻轉，即係食一嚿屎定食兩嚿屎，即係一個咁講啦，就係如果係當曾俊華同梁振英咁樣簡單咁樣揀啦，喂，梗係揾曾俊華，我哋可以自己 buy time， 有時間，即係一個制度冇咁崩潰之下，我哋可以組織翻我自己力量啊，而唔係如果梁振英腳上台嘅，佢實覆桌，即係更加對呢個制度造成更加多不可挽回嘅破壞嘅。是不是如果真的可以在一揀情況下給一個溫和一點的上台利用你的選票給這個上台會我們有一個好一點的生存環境呢還是反過來另一個說法就是當然當然沒用都是在死的問題就是死慢一點和死快一點的分別 你梁振英轉了當然好的即是對整個社會都好的但是問題就是你好完之後你外面怎樣玩先或者是我覺得是死慢了和死快一點的分別現在一下子梁振英上台這五年內給大家看到的政治有多麼恐怖、即是這個是梁振英這麼久以來最大的功績老實說 那個叫什麼面具撕下來是就是這麼特 別但是問題就是你長遠來說你不可以靠、就是中國人很傳統的就是等一個 很聖明君 明君出來即是想著去救香港我覺得不是這樣咯、 這個當然了、這個 即而家去期望曾俊華變成一個賢君咧、都好一俾太大高估佢咧，根本喺現實嘅政治架構係唔可能出現 嘅。其實我諗啊，我講簡單啲就係、你換即係、一個人，一個就明揼你，一個就揼你揼少啲，係嘛？我就咁諗啫。 即係一個有一個可能佢會喺某啲關鍵位位有啲嘢會即係同中央講，喂，其實香港人未必 係 咁諗。 但係危險就係我就怕呢樣嘢，就係你俾佢個制度吸納咗之後，你就俾佢同化咗啊嘛。即係 你問。 呢個最危險嘅嘢， 你問我，其實你講緊最危險嘅已經發生咗㗎啦，即係呢樣嘢已經係 制度吸納 過去式嚟㗎啦。即係我你唔係點解我其實對香港社會或者對所有嘅觀點咧，係真係因為宣誓風波嗰份 judgment 我睇曬之後，我覺得 this is。個 end game 到咗。 其實我前啲梁基廷 DK 我應該得玩完咗㗎啦。我再前 嗰、個未有一個好詳細嘅法律批評文係同你講。所有即係第一，即係你做嘅所有嘢都冇用。 就算佢最恐怖就係你知有嘅言論同你之前宣誓嘅有抵觸到可以 DQ 啊嘛。咁就仲我做咩個議員？ 咁啊，即係變相今次去做咧，就係、我哋永遠嗰個戰就係係咪能夠令到更多香港人可以企喺我哋嗰邊？我哋需要嘅就係一個真真正正即係一個可以喊到個屎拉嘅啫。OK， 一個是可以用一個常人的語言去講翻俾人聽，其實我哋的生活是很苦，不需要話俾人聽我想怎樣去改變，淨係話俾佢聽我 咁唔理政治嘅人，我都要行出嚟去選。 嗯， 點解啊？就係因為我好痛心，我好悲心，我關注我孩子之後會係點樣生活。 嗯， 因為正正將十年嗰套戲搬出嚟嘅，我屎拉把口去講。 但係其實呢樣已經係實現緊喺社會度噶咯。 但係問題係特首選舉一個好重要嘅舞台嚟噶嘛？ 嗯， 即係特首選舉，老實講。是邊一個贏都不關你事啦。但問題就係你提名票，你可以咁樣玩嘛。 嗯、 你提名咗，你夠拍五個選委可以咁樣做嘅、嗯。我相信最尾嗰台戲一定唔會係淨係 A、B、C 台戲咁簡單。 嗯， 即係我覺得要諗啲更加破格或者更加突出嘅嘢啊嘛。即係而家你唔可以成日都話啊選入去先啦，選入去先啦、 嗯。 如果選入去之後，你不想住下一步啊！我覺得呢啲思想懶惰、嗯。 但其實好似而家好似大家我唔知佢哋係策略問題定係咩，好大家都話。看看點樣健步行步，我見大部分的名單都係咁講嘅。 我覺得是即係逼啲選委候選人係表態，究竟佢願唔願意用佢提名票去玩嘢、 嗯， 去真係提名一個平凡嘅人。因為我哋點解香港食唔到反精英嗰個心態，即係或者反食唔到呢類嘅浪潮啊、嗯？因為我哋本身個制度好精英啊嘛， 係啊， 好維護精英利益啊嘛、嗯，所以我哋完全感覺唔到原來個世界反嘅精英嘛。 嗯， 但係問題就係我哋就要將一啲嘢去令到佢改變嘅話、嗯，當然呢個世界唔係精英同唔精英啦。咁、 嗯、 當然好多啦。咁、嗯、但問題就係我哋係盡量將一啲平凡人擁入去個建制度，佢講佢嘅聲音出嚟嘛。 嗯， 嗰啲建制人嘅人，佢對一啲政客、對一啲老油條喺政治場上嘅老油條，咪佢哋知道點應付嘅。 嗯， 但佢哋唔知點樣應付一個平凡人啊嘛，因為佢長期離地啊嘛。 嗯， 或者佢哋不知民間疾苦啊嘛。 嗯， 你問佢哋而家街市買餸幾多錢啦，佢哋答唔到你噶。 依、這個咪朱凱廸票王嘅原因咯。 嗯， 即係朱凱廸其實佢個形象同阿 Podemos 嗰個 Public Relations 差唔多。 嗯， 中意著啲，中意著啲好唔係咩？甚至長毛已經做咗啦。雖然，但係點樣都好，其實都係有啲精英價喺入邊嘅。 嗯， 都係有喺度，即係佢好難。我哋即係其實咁耐以嚟，香港最反精英個就係長毛。 嗯， 我你問我啊， 嗯、 因為我覺得陳偉業都係嘅，佢真係好唔精英為人。嗯、但係即係呢班人做到，但係我覺得黃楊大係另外一個反精英啦。 嗯、 但係其實就去證明佢去到某個位置都係暗暗地、 嗯、 尤其是我哋今年睇翻立法選舉所有選到入去嘅數人咧、嗯，除咗尤偉晶同埋梁仲恆啊，謝學上市啦嚇，佢、嗯、係學嚟嘅啫。咁梁天琦都係個精英嚟噶嘛，係、嗯、咪？係港大噶嘛，係、 嗯、 咪？咁啊，尤偉晶就唔係啦，但係尤偉晶有其他，可能其他嘅精啦嚇。咁但係另外嗰幾個，你諗下，姚松炎就喺佢個界別啦，肯定係精英啦。 嗯、 朱凱廸其實都係㗎。 嗯嗯 其實都是的 是、啊、 Facts 啊數據啊好好啊、 嗯、 文青來的嘛 是 劉小麗也是、 嗯、 就算羅冠聰都是的、 嗯、 何聯主席都 是,、就是、都, 是 都是精英先做的生活主席 都是精英來的嘛、 嗯、 是不是、 嗯、 最本土派很多 Opinion Leader 那些即是Billy Fong 啊什麼什麼、 嗯、 全部精英來的嘛所以香港人是真的擺脱不到這種 還是調回轉還是不是精英先爬不到這些位置在香港的環境 但是我覺得是為什麼我們倒轉頭不是想怎樣將一些非精英的人、啊、或者將一些他善於講平凡人的東西、 嗯、 他本身已經是一個生活緊在很平凡的地方生活緊的嘛 貼地的人 是貼地的人 普通的街市啊 他講那些東西現在我們就差一步而已現在所有的民主派其實差一步就是我們找不到一個很貼地的人去真的去親身演繹整件事嘛 新東 誰呢 上娥 上娥就貼地了 叫什麼陳 玉娥陳玉娥 喂即係你明唔明啊？當我諗起非精英， 你就係諗 基層生活嘅， 佢唔基層噶。 佢今年就 我啫，有錢人 但係 whatever 啦、 啊，即係佢表現出個形象 啦，表現出成個形象平化嘅。哇，其實佢就係咯。如果你講到唯一最能夠講到係所謂的表面上唔精英，就好似阿朱凱廸咁，但其實佢實際上係噶嘛。 佢梗係精英啦，唔係唔精，唔 係 咯。 但係我覺得特首選舉係應該好好利用佢，去玩嘢， 玩嘢啊！ 唔好推一啲最大家見熟物、見熟曬嘅人咯。 咁有冇物色過呢啲人咧？當你選之前， 係咯，你 或者你推咩籌備選之前？ 我之前我選委嗰陣時候，我係喺選委嗰陣時候真係諗政綱嗰陣時諗一步嘅啫。 哦、 你總係要諗下究竟你選選委嗰陣時候你做啲乜嘛？ 嗯， 即係所以嗰樣嘢就諗咧啊，參選嘅意義係在於邊咧？即係如果我真係覺得我自己玩個遊戲， 嗯、 我係諗住做千二人之一嘅。 喂，咁一定好爽噶，其實你叫做好 high 噶，但問題就係唔係咁啊嘛，即係我哋入去玩個制度，唔係為咗個權力遊戲啊嘛，而係諗究竟喺建制入邊，我哋實踐到啲乜？我哋有啲乜嘢可以突破到？ 好啊， 原本個框架。 喂，我哋呢一節休息先啦，翻嚟再講睇下突破到咗乜嘢啊？ 好。